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全妮，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我多白云蓝天上， 这首跳动的北京，春妮听到的感受是这样的。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是宽厚、温暖、温和。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独有的厚重的气质。 北京，祖国的心脏。 大家好，我是歌曲《跳动的北京》的词作者饶俊。在这首歌里边呢，我用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叫“北京，祖国的心脏”。祖国的心脏，它的跳动牵动着我们的心房。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跳动着的心脏一样。 追梦路上。我们在创辉煌，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呢，是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音乐会，而主题就是华尔兹。关于华尔兹，关于圆舞曲，在音乐会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听指挥家吕嘉的介绍。 圆舞曲啊，旋律啊，通俗易懂又好听，还朗朗上口，所以说呢，大家会马上记得住，所以这个也是很要紧的。你说你听了一个音乐马上能记得住，那就马上就有一种亲切感啊。所以说这个华尔兹对我们中国来来讲，还是很有它的那个代表性的。 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就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电闪雷鸣快速波尔卡。虽然这里的电闪雷鸣展现的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景象，但是音乐里却快乐满溢。 选择舞曲音乐作为主题。除了华尔兹，还会有很多不同的舞曲的类型，比如说波尔卡，比如马上要听到的来自于奥芬巴赫《地狱中奥菲欧》最著名的康康舞曲。在今天听到的这场舞曲音乐会当中，除了华尔兹，除了波尔卡，除了刚才听到的康康舞曲，还有耳边的查尔达什。查尔达什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一种匈牙利的民间舞蹈，很有自己的特色。 施劳斯的那个《查尔达什》，这曲子也是个了不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查尔达什写得很好，配器也配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们中国不是我们小林独奏的查尔达什，那是蒙蒂写的，他是施劳斯写的。从形式和音乐、内容、形式到最后整个那个，就是已经做到这一套，就已经做到极致， 很完满极致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圆舞曲，来自于小约翰施特劳斯著名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可能是很多人最熟悉的圆舞曲音乐了。 in another world, love lost. Trying to find your heart was a little red dot. Racing through your thoughts like mileage. Million pictures of you was running through my eyelids. Raise a flag for me if you a nation away. I'll be right there, no place out the way. Over hills and mountains, through the valleys. Always on the map where you found me. Our little place, a little way through the maze. No one around, see it's just you and me. Illuminate our own little county. Where you'll never see a bluer day. Only thing you need to say, take me here, take me there, take me away. 宋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民乐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执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执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翠微国潮购物狂欢持续进行中，各店秋季商品精彩上新，即日起百货类大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购物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单店购物再满200减40，记得来逛逛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呢，都是以舞曲作为主题的，有圆舞曲，有波尔卡，有康康舞曲，还有查尔大师。虽然有不同种类的舞曲，但是说到舞曲，我们势必会想到的就是施特劳斯家族。下半时段我们就从闲聊波尔卡开始。 就我们国家大剧院是一个歌剧交响乐一个综合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向观众介绍的不光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圆舞曲啊，我们也要就更全面的，尽有可能的更全面的向各位观众介绍各种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曲家的作品。 刚才您提到这个轻歌剧，它跟我们传统上我们看到这种大歌剧，它这个轻在什么地方？ 这个轻跟重其实不是，就是我们翻过来的意思啊。那个 operetta， 也就是这是意大利文哈、啊。那 opera 是意大利文叫歌剧。operetta 就是一听就是稍微小一点啊，这个喜剧啊、喜歌剧的小的形式啊，综合在一起。把说的弄少了，把音乐放多了，加上舞蹈，加上那个合唱，加上一些东西，就变成轻歌剧了。所以它跟歌剧的发展，有联系，但是也没有特大的联系。 也算一个分支。 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是属于，又分支又跟些别的东西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歌剧。就轻歌剧的，其实不要小看它啊，影响很大。但我们说。百老汇的剧几乎就是轻歌剧，舞剧就变成 musical 音乐剧过去了， 其实按照轻歌剧那么写的。 Thank you. 现在听到的这一段舞曲呢，是来自于轻歌剧当中。说到轻歌剧呢，主要是指小歌剧、喜歌剧还有趣歌剧，里面的歌曲都是比较通俗的，而且题材也都是那种很轻松很通俗的。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雷哈尔的轻歌剧《微笑王国》。 圆舞曲本身就自带节日感的，此刻耳边欢乐的氛围是由皇帝圆舞曲营造的。舞曲音乐就是有很燃的特点，昨天和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都是这场华尔兹音乐会，听到的都是很燃的舞曲，比如耳边的轻骑兵序曲，这是可以燃爆现场的作品。 国家大剧院，这个周末我们都沉浸在舞曲当中，听到的音乐会都是来自于华尔兹音乐会的录音，全部都是这种欢乐的、热情的，可以燃爆现场的舞曲音乐。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 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我们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儿，走走走，跟我走。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节目主持人白洁，9月29号在北京首创奥莱与您如期相约，知名主持带您逛奥莱，开启首创奥莱国庆嗨购7天乐，满千返百赠礼金、抽黄金、折上折活动应有尽有。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 出口，跟我走吧。 金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明月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指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指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快看，金秋猴带 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